的祝福，孩子你要记得清楚。 节目一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这是赵鹏所演唱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会觉得这首歌很熟，它的原曲是陈百强所演唱的《念青恩》，是不是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在南方管妈妈的妈妈叫外婆，而在北方叫姥姥。我今天为什么会突然想起我们的音乐关键人物锁定外婆，锁定姥姥或者是奶奶，原因是今天下午我又看了一遍外婆的家。这部电影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爱回家，在电影最后有这样的一行字，献给天下所有的外婆。其实说到这部电影的故事很简单，就是有一个单亲的妈妈带着孩子过活很艰难，于是在孩子暑假到来的时候，她就决定把她送到外婆家去过这两个月的暑假。那个外婆不能说话，弯腰驼背，每天她都拄着拐杖去山里干农活。两个月的时间，孩子跟外婆相处的细节让人非常感动。最初这个在城里生活长大的孩子没有办法过农村的生活，所以他对外婆是完全拒绝不愿接近的，到后来慢慢的产生了这种亲近感，甚至到最后依依不舍。所有的这种情感的转变都在生活的细节当中得以去呈现。我觉得这真的是一部非常感人的影片，特别是最后汽车慢慢开走，那个小孙子跑到车的后窗跟自己的外婆去招手，而外婆步履蹒跚的又返回家中。外孙留下的卡片背后幼稚的图画和文字让人不禁潸然泪下。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部影片，我当时建议各位把这部影片找出来看一看，记得外婆的家。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外婆的扮演者叫做金一芬，她出生在1926年，她的老公很早就去世了，她是靠着那个山里的院子里100多棵胡桃养育了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她在那个只有8户人家的山沟里活了一辈子。据说导演是在他自家的院子里发现他，邀请他出演这部影片的，可是最开始他是拒绝出演这个角色的，因为这个外婆的角色在剧里是一个穿的衣服很脏的人，他怕给自己的儿子丢脸。后来导演做了很多工作说服了他。这是这样一个完全没有任何表演经验的人，用最本色的这种情感的表达感动了很多人。在豆瓣上这部影片的评分9.2分。讲到这里让我想起了1999年张艺谋所拍摄的《我的父亲母亲》，好像也邀请了很多非专业人士参演这部影片。所以我觉得这部影片里除了章子怡，除了孙红雷非常出彩之外，更多的是来自于那些没有学过表演的非专业人士。我为什么会说我的父亲母亲里面有很多非专业人士，是因为当年本想借着张艺谋这部影片去改变他当时这种状况的孙红雷，在看完这部影片的剧本之后是非常失望的，他对导演说我红不了。张艺谋当年也非常坦诚说，这部戏火不火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和你配戏的都是一些非职业演员，而你是演员，如果这部戏演完了大街上有人认出你让你签名，你就失败了。如果大家认不得你，觉得你就是那里的农民，那你也就成功了。结果孙红雷算是真的成功了，因为到今天说起这部影片，大家除了记得章子怡之外，好像真的记不住其他角色。而孙红雷至今都认为我的父亲母亲当中的那个生子是他所出演的最好的角色。讲到这里想跟你一起来分享这部电影的原声，名字就叫做《我的父亲母亲》，听听看 在旋律响起的时候，你是否还会想起这部电影的故事情节，包括当年只有19岁的章子怡梳着两个羊角辫在满山遍野当中奔跑的场景。 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孙燕姿《天黑黑》。 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夏天的午后，姥姥的歌安慰我，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 离开小时候，有了自己的生活，新鲜的歌，新鲜的念头，任性和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 T.O.O.世界，然而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终有残缺，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黑的时候，我又想起那首歌，突然期待下起安静的雨，原来外婆的道理早就唱给我听，下起雨也要勇敢前进，我相信一切都会平息，我现在好想回家。 听到的是孙燕姿2000年的音乐作品，叫做《天黑黑》，是由廖莹如、吴怡珍填词，李思松谱曲的音乐作品，是一首唱给外婆的歌。这首歌还获得了第12届台湾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据说小的时候，孙燕姿的外婆时常会唱家乡的小调给她听。在歌曲的开场，我们可以听到这样的歌词：我的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我想单单开场的第一句话，或许就会唤起很多人小的时候跟着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那些成长的岁月。然后再往下听，夏天的午后，姥姥的歌安慰我，那首歌好像这样唱：天黑黑，欲落雨，天黑黑，黑黑。离开小时候，有了自己的生活，新鲜的歌，新鲜的念头，任性和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是不是这样的歌词写出了我们每一个人成长的心路历程？我们小时候总是盼望自己快点长大，长大之后就可以出去上学，出去工作，然后就不必被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那么管着了，对不对？可是当到你真正独立一个人去闯荡世界的时候，你又会像这首歌里所唱的一样，为什么成人的世界总是有残缺？或许你在经历一些事、一些挫折，感觉失望和无奈的时候，你也会像这首歌里的歌词告诉自己，下起雨也要勇敢前进。很多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些勇气，我觉得只要不放弃希望，就算是天黑的时候也能够看到光亮。有人告诉我这首歌是唱给外婆的，可是我觉得这首歌不单单是唱给外婆的，也是鼓励自己的一支音乐作品。 埋怨手机前的你。在生活当中，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一些挫折或困难，能够尽量自己去处理的，那勇敢的去处理。如果实在觉得这段时间很难熬，请个假回家和家人过一段时间，或者说回去跟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撒个娇，这些事就已经不算算什么了。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周杰伦的这首《外婆》。 今天是外婆生日，我换上复古西装，在找外婆开着拉风的古董车，兜兜兜风，这里放着她的最爱，找回熟悉她的年代。我拿到纸拉刀，开去把书号码告诉王子，静静回忆外婆她脸上的涟漪，美丽当中有压抑，失去了爱情，只盼望亲情。你不回应，大人们以为从门之前穿上光亮外套，穿着孝敬，一点都顽皮的面具，生活会有什么意义？ 新的专辑《七里香》里面的《外婆》，我身边有人告诉我说，这是当年周杰伦在没有获奖的时候创作的一支音乐作品，是借着这首歌借题发挥，想表达对一些颁奖典礼的不满。而我觉得，他其实不是表达自己对这些颁奖典礼的不满，可能是变一个方式在安慰当年有一些失落，有一点点伤心的老人。说到这里，我们要把时间拉回到2003年，周杰伦入围了金曲奖5个奖项，可是在颁奖典礼上他一无所获。而那一次颁奖典礼，他的表哥和外婆都来参加了。 外婆最最重视的就是这次颁奖典礼，可是最后她没有拿到奖。然后周董就告诉外婆说，我没有输，不需要改变。表哥说，不要觉得可惜，这只是一场游戏。周杰伦呢，就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了日记式的歌词，道出了自己对这场颁奖典礼的真实想法。听听看，研究一下歌词，然后也就不难这些人会理解，这是周杰伦借题发挥对那一次的颁奖典礼的不满的一种情绪的表达。可是我倒是觉得，在我听来，这首歌更多的是亲情，是对外婆的安慰，是对老人的关怀。你觉得呢？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任贤齐《外婆桥》。 风儿吹着树荫摇，摇啊摇到外婆桥，想着我的好宝宝，亲爱的你是不是已睡着？月儿高高成千丈，想你的心飘呀飘，飘进你的梦里悄悄，姑娘想着她的花轿。漫长路路迢迢，爱的路上有我陪你跑，我要带你到天涯海角，走过秋天向他问声好，就算漫漫长路路迢迢，爱的路上有是催人老，花儿含羞在偷笑，心事不说有谁会知道，我要带你到天涯海角，拜访春天向他说声早，管他漫漫长路路迢迢，爱的路上有我陪你跑，我要带你到天涯海角，走过秋天向他问声好，就算漫漫长路路迢迢，爱的路上有我陪你跑，你说好 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夜间到白天本市将继续维持晴朗天气，晴天风小的夜晚非常有利于气温的下降，夜间最低气温4度上下，接近入秋以来的气温最低值，出现时间在天亮前后。早晨上班上学时天气比较寒冷，请您注意保暖，白天扩散条件尚可，天气适宜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70%，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0度，最小相对湿度25%。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3，是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 Music Radio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在光阴浅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是外婆、姥姥或者是奶奶。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这是凡人二重唱所演唱的《外婆》。 秋叶已落尽，午夜落花人飘零，母亲的背影怎么也看不清，季节的风雨落在泛黄的回忆，声声地呼唤母亲，树欲静风不停，乱思绪伤别离，相见最后一面，咫尺相约聚散缘灭，白发飞散成雪，夜半思天伦梦回，来生再相约。 在我的心肝内，还是无法度通接受你已经过身的事实。我每一摆去市场买菜，拢想起你爱食的素菜；看见卖饭，嘛想起你爱穿水衫，再去时啊去做运动。常常拄到你的老朋友，因为你对别人实在太好了，所以留予因真好的印象。你的老朋友真正想念你呢。想起以前我细汉的时阵，老爸真早就过身啦。迄个时阵，你大概才30多岁。要抚养阮兄弟姊妹六个人，实在真正辛苦。啊，搁要予阮受真好的教育。等阮长大以后，每一个人拢甲阮找到真好的归宿。妈妈，你实在太伟大啊！阮拢真心的在感激你。去年，阮甲阿姨、二姐、小妹去新加坡看你，为着要让予你安尼真正欢喜，故意讲真多的笑话予你听，大家安笑甲真开心。那时阵你讲，像这款的机会实在是无多啊，大家要好好的把握。妈妈，从迄摆以后，阮再也见袂着你，你的笑容啦。 听到的是凡人二重唱1995年所发行的专辑《难兄难弟》当中的《外婆》，这是一首非常不红的歌，甚至没有几个人知道这首歌曲，可是我却非常喜欢，原因这首歌里有这样的一句歌词：你的离开没有教我认识死亡，我却在你身上学到了生命的坚强。我在想，或许很多人跟我一样，在一定岁数之前完全没有办法理解这句话他所要传递的这份感情的意思，可是等到一定岁数之后，你的生命当中陆陆续续有人离场的时候，你再回头去听这首歌，可能你就能够听明白了。这份情感，这种状态，让我想起了蒋雯丽所执导的一部电影，叫做《我们天上见》，讲的就是她和她姥爷一起生活的那些童年时光。我喜欢这部电影，更喜欢这部电影的剧本，因为这部电影剧本当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描写：春去冬来，我悄悄地长大，姥爷也悄悄地老了。幼小的我在幸福的生活中，并不会明白姥爷越发的苍老意味着什么，但是邻居小翠姐的意外去世，让我开始领悟死亡这件人们都不可避免的事儿。我开始害怕姥爷会离开我。我问姥爷，人死了会去哪儿？姥爷告诉我，好人去天上，坏人去地下。建议各位有空不妨把这部老电影再找出来看一看，我觉得也是一部非常棒的亲情片。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影片讲的都是安徽蚌埠方言，很有意思，很亲切。说到安徽蚌埠，蒋雯丽是那里人之外，歌手李荣浩也是安徽蚌埠人，所以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李荣浩的这首《念念又不忘》。 如果在河畔等，只想喝一碗汤，想起我们曾经来过这，多是不想和他不和了，转身等到呼吸正常，我却 将我心走，我也就静下愁，戎马生荡依然与一剑厮守。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我是王平。我们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是外婆、姥姥或者是奶奶。如果你想到自己童年跟奶奶跟姥姥外婆在一起的那些时光，有什么话想要讲的话，记得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想要在这时间跟你来分享，我觉得我们要做外婆就一定绕不开的歌，蔡琴《外婆的澎湖湾》。 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缀夕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片片怀乡。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杯饭。那时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踩着薄雾走向。脚印是小雨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 琴所翻唱的《外婆的澎湖湾》，这首歌的原唱是潘安邦。这首歌可能会比收音机前很多的朋友岁数都大，这是1979年的老歌。说到这首歌，我们就不得不提到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叫做叶嘉修。他说这首歌完全是潘安邦自己的故事，当然这也是叶嘉修第一次根据别人的故事而创作的音乐作品。据说当年为了制作潘安邦的第一张专辑，这个叶嘉修就和潘安邦聊了一下午，潘安邦就把自己他认为自己生命当中最为重要的事情告诉了叶嘉修，包括他小的时候跟着外婆长大的那些往事。叶嘉修听了之后就觉得这种祖孙之间的情感很特别，便创作了这首一直流传到今天的《外婆的澎湖湾》。我觉得这首歌在今天响起，在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或许会唤起很多人童年的时光吧。继续延续这种情感，我们往下听听萧煌奇所演唱的《阿嬷的话》。 在细汉的时阵，阮阿嬷对我上好，把上好的物件拢会留给我。伊嘛常常带我去游船，看人咧佚佗，看人咧翻江花啊，看人咧去烧菜。伊常常甲阮讲，叫阮着爱好好啊读册，唔通大汉像恁老爸啊甲年啊长过哦。伊迄个时阵，阮拢听拢无。阿嬷，你到底是咧讲啥话？大了后才知影阿嬷的话，我会甲永远永远藏在心肝底。想着一步一步的过去，常常拢会予人真难过。时间一分一秒咧过去，在阮的心内，常常拢会想着伊。 你一声吗？ 听到的是萧煌奇所演唱的《阿妈的话》。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在一档综艺节目现场，纪晓君的翻唱。他在唱完这首歌曲之后，现场主持人蔡康永和小 S 哭得很凶。说实话，我第一次听这首歌，除了感觉纪晓君歌艺非常惊人之外，我真的没有办法去完全理解这首歌他所表达的这份情感，没办法听懂。但是只知道应该是很感人，所以我特别去了解了一下。1996年，萧煌奇在自己阿妈过世的时候所创作的音乐作品，所以字字句句，它是装满了萧煌奇和自己阿妈宝贵的回忆。据说，那个时期萧煌奇每一个上行的阶段都有阿妈陪伴在身边。对于萧煌奇来说，阿妈是负责他慢慢长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这首歌里到处都是他们祖孙俩在一起相处的那些影子。也难怪小 S 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哭的是梨花带雨，或许他听到的不单单是萧煌奇和阿嬷之间的那些时光，可能也有自己对自己长辈的那些追思吧。不过我总觉得我们做外婆姥姥奶奶这样的节目主题，最后总不能用这样的一种歌曲的旋律和情绪结束，所以我挑了赵照的一首非常温暖和亲切，甚至还有点欢快欢乐的场景的一首歌曲，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冬天的感觉越来越浓了，如果在阳光好的时候，你有空的时候回家陪陪长辈一起晒晒太阳吧。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一只麻雀偷偷上了我家的房，邻居家的狗它叫着汪汪汪，我懒洋洋，我暖洋洋，我的心情就像身上的棉衣裳，我盘算着怎么吃下一块糖，如果我们能到集市上逛一逛，啊啊，是什么这么香，这么香，这么香，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这是一段多么美好的时光，我的心情就像身上的棉衣裳。